无所谓，我只要多爱你一回，但命运却不给。

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，别太认真，你受伤的眼神 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间。

这样看着我，好像我是陌生人，却又好像见过我。你对我说，你要问我一句话，什么？你只想问我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，偏偏我就看上你。 爱像紫色的梦。

你心里声音的善变，这片天空里微笑蔓延，河流过穿着你唇边，你脱笑流进长天眼，风中有见你的感觉。 身边，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明星来啦！4月9日下午1:30，安阳伟业奥迪携手大明星林鹤，邀您一起来砍车，线下购奥迪全程劲爆价，订车就抽奖，100%中大奖！大兴区廊伐东桥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349178。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，品鉴热线010-8030-8588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，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放，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。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， 等待情人风中一